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92集。暑假的甜蜜时光。周思月在门口抽完一支烟，口袋中的手机又震。他低头吐出一圈烟雾，将手机从兜里拿出来，低头看了会儿，按下接听键。 什么事儿？ 恭喜啊，机器人大赛一等奖。 谢了。 维拉动漫公司，你知道吗？ 什么意思啊？ 那小丫头帮孙元香做动漫，似乎不知道她手里的那本书是没有版权的。现在原著作者找到了维拉，要求他们停止侵权并赔偿精神损失费用，合计200万。你猜孙元香会怎么做？ 那年微博还不盛行，维权也不易。周思月紧绷着腮帮子，因为用力过猛，轻微抽了下。他把烟掐了。 他的前途，你的前途，换一个赵振海下台，还划算吧？ 周思月闭了闭眼。 维拉为什么会找到他？ 我推荐的。 苏百从毫不避讳，命运的手总是翻云覆雨。他就这么被兜头泼下一盆冷水，好像在无边的夜色中行人匆匆，有小孩牵着母亲的手要棒棒糖吃。 妈妈，我要吃糖，我吃糖嘛。 总想着吃甜食，你就该吃点苦。好了。 周思月忽然笑了下。 哼，人得学着跟现实低头是吗？ 我等你的资料。 今晚是他俩最擦枪走火的一次，电线被周思月牢牢按在床上，撕咬亲吻。电线呜咽着拍他的胸膛，却被他反扣住手压在头顶，乘虚而入。电线默默承受，当他是因为拿了奖，兴奋过度。周思月想做什么，电线都随他，尽最大的努力配合。直到周思月头脑清醒过来，看着丁线肩上有个微微泛红的点，有点发懵。他这才惊觉自己在做什么，揉了揉头发，人往一边倒，躺在床的另一侧。丁线把衣服拉上去，像树袋熊一样抱着他，脑袋蹭在他颈间。 周思月，你是不是太兴奋了？ 嗯。 周思月躺在床上，修长的身影略显疲倦，扫他一眼。 拿奖是不是很兴奋？ 还好。 可你今晚很激动。 有吗？ 你刚刚那什么都 这么多次，丁宪唯一一次能真实感觉到他的血脉喷张。 孙元香对你好吗？ 丁宪没反应过来，想了会儿。 他最近没找你？ 哦，对啊，他最近年假，把我的项目都交给另一个负责人去做了，我也没跟他联系。之前就说让我先准备期末考，不用花现考。 睡吧，乖。 你最近不对劲儿啊。 周思月揉丁宪的头，丁宪把头埋在他厚实的胸膛里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，一下一下戳着他硬实的胸膛。 维拉那边不要联系了，先准备期末考吧。 哦。 丁宪趴在他怀里乖乖哦了声，临睡前还捧了捧周思月的脸，似乎在跟自己说， 我一定会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 接着丁宪沉沉睡去。他半夜醒过一次，迷迷糊糊间似乎看见沙发上坐着个人。他实在太困了，话都没说一句，又闭着眼睛沉沉睡去。在某个瞬间，他的大脑其实是清醒的。他想，会不会是周思月最近遇到什么难题了？可又觉得周思月那么厉害，一定能逢凶化吉的。老天爷早就答应过他，一定会保佑这个少年前程似锦，喜乐平安的。紧张的期末结束，2008年暑假来临。那年奥运，整个北京城都陷入了一种热火沸腾的气氛中， 就连天气也蒸煮着这城里的人们。丁宪暑假没有回家，而是跟周思月在地下室住了一个月。周思月白天在实验室，他就一个人在家里用电脑画图，等他回来一起出去吃饭。晚上就躺在一起，亲亲摸摸，慢慢探索对方的领地。丁宪越来越大胆，好几次周思月差点没缓过神来，双手撑在床边，呼吸很沉，眼睛泛红地盯着他，眼里全是火。楼凤总说周思月太禁欲了，特别是在赛场上戴着护目镜穿着白大褂的模样。每回他在丁宪耳边说你男人太帅太有型太禁欲的时候，丁宪都忍不住在心底吐槽，你是不知道他私底下多混。这天中午两人在外头吃饭，丁宪要了一碗油泼面，转头问周思月吃什么。对面的男人没说话，而是盯着对面电视机上的画面出神。丁宪好奇地回过身看了眼，大红标题显眼，某某部赵振海被双规。 前城建局局长赵振海被人实名举报在任职期间贪污受贿，纪检委现已介入调查。 丁宪回头冲周思月挥挥手， 看什么呢？ 啊，吃什么？ 我点了油泼面。 啊，跟你一样吧。 老板，两份油泼面。 好嘞，稍等啊。 丁宪看了眼窗外， 你八月就要去非洲了吧？八月八号是奥运会开幕式，我还想跟你一起看呢。 周思月靠在椅子上，也往窗外瞥了眼。 以后也有机会。 哪有机会啊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举办一次呢。去非洲你要打好疫苗啊，听见没有？ 这话从知道他要去非洲那天起，丁宪已经说了不下百遍，絮絮叨叨的跟个小老太婆一样，把能叮嘱的又叮嘱了一遍。 防晒我都给你买了，记得擦啊，别回来变成黑人了。啊，还有，我给你买了点防中暑的药，每天早上起来先吃一颗。不知道你要面对的是什么环境，反正肯定不是什么舒服工作。你能给我打电话吗？ 这趟是跟着维和兵去排雷区，随行的还有叶教授和董正飞，以及团队里的另外几个人。手机全部上交，不能跟外界联系，前后也就一个月左右。相较于有些十几年不能跟家人见面的科研项目，已经算好的了。周思月摇头，老实回答， 不能打电话。 到底去干嘛呀？这也不能那也不能。 小姑娘是真气，虽然之前也说了是保密项目她不好多问，但还是一脸担忧地看着她。 我听说非洲有些地方都不穿衣服的。 听到这儿，周思月低头扑哧笑了。丁宪被她笑得有些恼，羞赧地看她一眼。周思月忽然轻身，勾着他的后脖子把人拉过去，让他的视线和自己的对上。两人离得很近，丁宪甚至感觉到自己已经蹭到了他硬挺的鼻尖，呼吸纠缠。只听他笑着说， 要不回去我脱光了让你先看一遍，抢个第一。 两人亲热的时候，都是周思月把丁宪的衣服退了一半，自己完好无损。丁宪的脸都烧起来了，整张脸迅速涨成猪肝色。周思月就喜欢看他这副模样，松了手，人往后仰，靠在椅子上耸肩笑着。老板端着两碗面走过来，这段时间他们经常在这里吃，跟老板也混熟了。见他俩乐，老板也忍不住搭腔， 哎，我瞅你俩这感情见天好的，就是年轻啊。 一边说着一边把面放下，看着周思月， 你也别老逗你媳妇了，看把人气的。 周思月笑着去抽桌上的筷子，一边低头把面拌匀，一边说， 得嘞。 丁宪愤愤地抽出桌上的筷子， 你自己说的，等会儿别耍赖。 两人吃完饭顶着大太阳，丁宪拉着周思月兴冲冲地冲回地下室，砰地把门关上。 快脱。 丁宪摩拳擦掌，像只小豺狼， 周思月没理他，径直去开电脑，然后靠在桌沿，双手环胸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 保持点神秘感行不行？现在就给你看光了，以后看什么？ 神秘个屁呀，亲都亲过了。 真想看啊？ 一丝不挂的那种。脱不脱啊？不脱，我动用武力啦。 周思月很不屑地看他挥舞着小拳头，倒也没说话，还是靠在遮掩，微微仰头，似笑非笑。他忽然抬手去解胸前的两块扣子，他手指修长，骨节轻轻抵在领口，拧开两颗扣子，嘴角噙着笑，却牢牢盯着丁宪。丁宪没防备，下意识地想要低头，结果周思月直接扣住了他的后脑勺，强迫他抬头，自己低头亲了下去。周思月一边吻着他，一边把上衣脱了，丝毫不给他逃脱的机会，随后反身将他压在桌子上，抬手去解皮带的时候发出嘎嘣一声。丁宪的手机响了，周思月也不看是谁，直接把电话放到他耳边，转手去亲他的耳根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